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《我是花木兰》。有天晚上，一个小女孩做了个梦，她梦见自己身上披着打仗时候穿的战袍，睫毛长长的，头上的发带在风中飘着。于是，她就把梦见的样子画了出来。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故事里的人，花木兰。花木兰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北魏时期的一个女孩，她还有个姐姐，名字叫花木莲。花木莲呢，刚做了新娘子。花木兰的弟弟叫花熊，他是个活泼又可爱的男孩。花木兰一家非常非常的快乐。木兰的母亲又温柔又贤惠，木兰跟着母亲学会了织布。木兰的父亲叫花狐，别看他岁数大了，他可是很勇敢的呢。木兰很爱他的父亲，也很尊敬他。木兰很喜欢读兵书，兵书啊，就是教人怎么当个战士，怎么打仗的书。他总是找棵树爬上去，坐在那儿读，一读就读一下午。木兰的父亲还经常带木兰到河边去骑马、射箭、用枪、用刀。那个时候啊，木兰放羊、牧马、打猎，一点儿也不比男孩差。当时在北方的游牧民族，柔然族的首领总是带着士兵到南边来抢东西，于是南边和北边就总是在打仗。官府又开始征新的士兵了，他们拿出来的士兵名单上有花狐的名字，也就是花木兰的父亲。可是父亲正在生病，怎么能够去打仗呢？小小的花木兰心想，我要代替父亲去当兵打仗。可父亲怎么舍得女儿去当兵打仗呢？最后啊，木兰就和父亲约定，要在家里比武，谁赢了谁去当兵打仗。结果啊，花木兰用了巧心思，赢了父亲，她将要代替父亲去当兵打仗了。他到东市挑选了一匹骏马，跑到西市给马配上马鞍，又跑到南市去买了上战场的战袍，又到北市给自己挑了一杆长枪做兵器。在这一天太阳要落山的时候，家人看到花木兰穿着战袍，拿着长枪，骑着马，威风地回来了，真的像一位战士。在离开家去打仗的前一天，木兰恋恋不舍地在屋子前种下了一棵牡丹花。她给牡丹花浇了水。第二天，她就骑上马出门去了。一路上，木兰白天赶路，晚上就穿着衣服躺在泥地上睡觉。大地就是她的床，天空就是她的棉被。到了部队里，元帅点齐了兵马，带着军队浩浩汤汤走向战场。木兰骑着马，挎着枪，跟她的战士兄弟们一个白天就能驰骋数百里。等天黑下来的时候，部队来到了黑黑的沙虎山下。元帅下了命令，整个部队就在河边住下来， 天亮了，敌人杀过来了，宁静的宿营地马上就变成了战场。元帅骑着马在最前面，木兰也勇敢地骑着马跟在元帅的后面。敌人四处逃散，元帅很希望能够马上打胜，于是骑着马追在后面。可是没想到他们却中了敌人的埋伏，就在最危险的时候，花木兰带兵赶过来杀退敌军，救出了元帅。打仗那是一天就打完的事情啊，战争重复了一年又一年，小小的花木兰已经经历过数百场战斗，现在她已经成了一位英勇无比的战士。元帅非常器重她，因为花木兰把自己打扮成男孩来参军，所以她的战士兄弟们都不知道她是个女孩。他们总是缠着木兰兄弟，教他们怎么用剑，怎么用枪，怎么弯弓射天上的大雕。花木兰呐，在军队里有了一帮铁哥们儿。时间一天一年的过去，有一天深夜，花木兰在军营里巡逻，她发现不远的地方有鸟儿好像受了惊，从树林里飞起来，从北飞向南。花木兰看了很久，确定肯定是敌人在那里设下了埋伏，要趁天黑偷偷地袭击军营。果然敌军趁着天黑偷偷摸摸地进到了元帅的大营，可没想到等他们到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早已经空荡荡的了。元帅率领着伏兵从旁边杀了出来，把敌军杀得四散逃跑，而木兰带领着另一支人马绕过敌军，马不停蹄地抢走了敌军的营寨，斩断了敌军的后路。攻下敌军营寨之后，花木兰看见一群敌军惊慌地逃向北边，于是木兰拍马前去拦截。打了几个回合，木兰竟然把敌军的首领给捉住了。可是在战斗中，花木兰却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她的手臂中了一箭。敌军看到自己失败了，一个个的交出了枪和剑投降了，元帅和士兵们都欢呼起胜利来。花木兰受伤了，只好在军营里养伤，他的好哥们们都想过来照顾他，可木兰把他们都赶出了帐篷，自己包扎，自己疗伤，鲜血染红的战袍他也全由自己来洗。在养伤的时候，木兰来到河边，用河水当镜子，梳理着自己长长的头发，想念起家中的牡丹花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战争终于结束了，战士们唱着凯歌回到了首都，等待着朝廷的嘉奖。可花木兰已经等不了了，她只希望自己能早一点回到家乡。不知不觉，离她离开家门已经过去了12年。木兰骑着马，穿着战袍，挎着枪，赶到了家门口。她看到12年前她亲手种的牡丹花已经开满了鲜艳的花朵。父亲母亲听到马蹄声全都跑了出来，他们看到面前这个英武的将军，谁也不敢相认。木兰摘下头盔，激动地喊起来，爹娘姐姐弟弟，我是木兰呐！”一家人紧紧地抱在一起，

糖耳朵跳跳，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一直很活泼，因为小所以接受很多新观念，但是爷爷还是传统的观念和想法比较保守。有一天他放学回家，呱呱对着爷爷大喊： 嘿哥们儿。 爷爷愤怒地说： 你应该叫我什么？重说。 呱呱弱弱地说： 嘿爷们儿。 7岁的呱呱抢妈妈的电脑玩得聚精会神，妈妈狠下心丢了2个钢镚给他，让他把电脑还给妈妈，妈妈等着要忙工作呢。谁知道他潇洒地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，头也不回地对妈妈说： 妈妈，拿去买吃的，别烦我，我正闯关呢。 小侄子3岁了，有一天他的爸爸妈妈吵架，结果妈妈就赌气开车走了。家里有人问他：呱呱呀，你妈开车走了不要你了，你想她吗？想她你就给她打个电话，把她找回来呗。小家伙听完跑到他爸爸身边，抱着他爸的大腿哭啊。大家都还以为他是求爸爸赶紧给妈妈找回来，结果却是： 爸，我们的车咋办？车怎么办呢？车被妈妈开走了。 读小学一年级的外甥哭着喊着一定要小姨送他去学校。你还真别说，当时呢小姨心里还有点小得意，嘿嘿，这小子就跟我亲，那就让我送他去学校吧。送他到校门口之后，他神秘地对我说： 小姨，你送我到班级门口吧，我让你看看我坐哪里。 于是小姨就顺着走进了学校。谁知道小姨一走到他们班门口，呱呱就大声地向同学们宣布说： 这就是我小姨，打人很疼的，以后你们都对我好点，不准欺负我。 呱呱的妈妈今天下午有事儿，由姑姑代替妈妈去幼儿园接她回家。她一出来就对姑姑说： 姑姑，等会儿你能带我去商场买东西擦擦吗？我长青春痘了。 哎呀，姑姑一看，那哪是青春痘啊，分明就是蚊子咬的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孙逸晨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月亮。 天上月亮圆又圆，照在海里像玉盘，一群鱼儿游过来，玉盘碎成2-3片，鱼儿吓得直逃胎，一直逃到岩石边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月亮还是圆又圆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月亮，天上月亮圆又圆，